今日是2021年9月24日，快必被还押的381日。今日就是快必的挚爱 Buddy 刘墉探访，平时他就是早起的鸟儿，但是他今日放大假就睡晏了，吃埋个靓早餐才去探快必。他大概9:55到达了登记，人不算多，10:15左右可以入去登记探访室，但是突然有一阵骤雨，好在有把缩骨遮，于是冒住大雨行过对面座探访室 building 啦。入到去人更加少，可以翘埋只二郎腿等叫 number。电视上面播放嘅系 CCTVB 节目，刘墉当然冇兴趣啦。不过画面下面有啲 running text， 就系最新嘅股市信息，成功吸引到刘墉嘅眼球。刘墉对于数字敏感，及下个市 Q time 都好啦。10:05终于听到叫 number 啦，一个钟左右都叫顺利噶啦。快必今日喺3号窗，刘墉行到埋位，先至见到佢笑住咁经过闸口行入嚟，拎起电话，快必有啲唔好意思咁话：今日系咪等得好耐啊？唔系，一个钟头多啲啫。因为平时刘墉会好早嚟探访，通常撞正早餐时间，佢会落嚟见咗先至上去食。点知今日食完早餐咁耐都未见佢，仲鬼咁担心添。快必于是咧就放下心头大石，笑翻晒，同刘墉讲翻琴日上庭嘅情况。佢话各人嘅律师团队都尽忠职守，船员碰面大家可以倾下偈。不过咧就冇机会同戴教授讲两句，因为快必寻日坐系最后嗰排第二个位，虽然同戴教授同一行，但系佢坐中间，左右都有惩教处职员护住，可能系特登唔俾佢有机会同其他人倾到偈啦。快必只能够出入嘅时间同佢点头问候，不过见佢都几精神几健康，只系晒得几黑啊，可能做得户外运动多啦。昨日坐快必隔离，膊头碰膊头的就是白鸽党前主席，他们就可以轻轻松松倾到计，两个还讨论了白鸽党选不选手指的看法，直头是做千禧年代节目咁啊。刘墉都同意他们两个对选手指的看法，至于最后他们看局势准不准，预测结果啱不啱，就要等星期日鸽党少林寺大会最终决定了，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快必今朝7:30至8:30已经放咗风，食埋早餐。刘墉亦都一直好关心佢食得好唔好，每次都问噶。快必话呢排膳食好好，声艺越嚟越好，隔离左右都好羡慕佢啊。不过佢哋又冇转去声艺，因为崇洋啊，佢哋中意食西嘢，要汉堡包。快必嗰间声艺就冇汉堡包咯，所以佢超过一年冇食过啦。虽然食足一日三餐茶餐厅。但是他先两日 body check， 上压就123，下压98，心跳71，状况超靓仔。他说现在一直担心自己三高，现在只是生得高了。快必说想试下画抽象画，于是有朋友寄了一些资料给他，但是由于他只得一盒木颜色，工欲善其事，只有木颜色在手又真的挺难发挥。而且抽象画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画的，申请了又给了钱的水彩画笔套装到现在又未到手，而他人生第一次用了一盒木颜色笔，暂时未补仓，创作因此就停顿下来了。快必在这里复少少朋友的来信，戴定头盔先，未到你的话不要见怪啊。煲汤妈妈，你寄来的信我收到了，做你的仔女可以有靓汤饮吗？我已经一年没喝过老火汤了，只有公仔面的味精汤。阿 Tim， 我收到你的信，最好看的是爱沙尼亚的教育，全球第一，劲过瑞典。我终于明白我契仔为什么上年跟我说想去瑞典升大学了。Win-win， 又收到你的信了，多谢晒。我当然有冰根啦，但是其实没什么用的，几蚊一条想怎样啊，是不是？银发婆婆，今次你的信短了很多，其中南韩 Pizza 老板雪中送饼的故事温暖了我一个下午。我对上一次吃 Pizza 已经是2019年 D100 圣诞 party 了，非常怀念啊。62岁婆婆，感谢你写信给我，你的字好靓，见字如见人，不像62岁，最多38左右啫。你有没有见过顿炳祥的签名啊？丑样到呢，好像肚屙的烂屎咁㗎。 Kuyuki， 恭喜你终于踏出第一步，写咗第一封信俾我。你系咪用间尺间住写信俾我噶？好整齐、哦，我睇得出，好怀旧小学生啊！令我谂起冰菠萝同埋雪糕车嘅声音。多啲写信俾我啊！你呢，踏出咗第一步，写信俾快必未啊？未嘅话，的起心肝，攞起支笔，撩几只字俾佢啊！已经写开信嘅，请大家继续做快必嘅笔友。来信可以寄去人民力量会址九龙湾宏光道七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大家想寄俾师叔嘅话，都可以寄去以上地址噶。除了35家案，快必仲孭住14条文字狱嘅控罪。佢喺开往拔摩岛嘅轮船上面超过咗1年啦。诉讼之旅漫长，需要大家点点滴滴的支持，所以请 subscribe 快必的 patron， 并且多啲 share 出去。大家唔好唔记得，仲有喺赤柱嘅师叔啊，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，多谢晒。